是有你同行，你会陪伴我重温往日的欢乐，重温往日的欢乐。时间的画面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，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？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，

心里嘛就到了这迎春花儿开，迎春花儿开，年呀轻的个女儿们呀才呀快进来呀，小呀哥哥，小呀哥哥呀，小呀哥哥呀，小呀哥哥呀，手挽上手儿来。花儿开，迎春花儿开，年呀轻。

故乡海边出生，海里成长。